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a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ff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虽然呢即係我哋三个啊就唔係2019年呢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啦，因为上个礼拜就係第一次啊踏入2019年之后呢同大家即係见面啊咁但係呢我想话喺即係2019年新开始呢都唔知係唔係呢都有啲人哇我想有一个新嘅即係景象啊咁呢会即係同2018年 say goodbye 呢包括一啲嘅感情状况啊都会 say goodbye 嘅。 大掃除。 即係因为点解呢船呢就係、是、我真係早两日嘅时候呢咁我就有一位嘅同学咁结婚啦。咁即係呢位同学都识咗好多年㗎啦。咁今次佢结婚呢就邀请咗部分嘅即係中学同学。我有幸地呢係其中之一，因为我发现原来同台嘅真係唔係好多个㗎啫。咁讲緊嘅係一隻手嘅手指呢都数得晒。 一隻手嘅手指。 係呀咁真係数得晒即係得个几个人啦。咁其实呢几个同学呢我哋即係喺之前呢你知通常都要收帖㗎嘛。咁我哋已经出嚟食过一次饭㗎啦。咁跟住呢再去飲嘅时候呢咁我哋就坐埋一齐啦。咁即係直中又会倾偈呀又好开心又 selfie 呀。咁坐隔嚟呢就係其中一位嘅即係当年嘅女同学啦。咁其实大家都已经有小朋友呀咁。咁讲下讲下嘅时候呢我忽然之间就 raise up 一个问题喎。我就话啊是呢究竟是我结婚先啦定是你结婚先呢咁啊隔离的另外一位女同学呢听到我咁问呢就即刻煞有介事就喂呢、這个问题唔问得㗎咁。 咦点解呢 咁我都喺度好奇唔问得㗎有咩咁难答啊咁。咁原来呢就因为我隔离嘅呢一位嘅女同学呢咁就原来正直系处理緊 离婚 嘅。咁系话乌晒嘴喎 ,Abby 即刻。我跟住即刻吓、啊，我真系唔知喎、啊，即系我反应吓，点、啊、解上次冇听你提嘅？ 点解你问呢啲咁重复嘅问题噶？ 喂，你点会 敏感嘅呢啲？ 咁佢又唔知啫，喂，即系冇问题。因为嗱，点解咧？因为我记得嗱，点解我真系唔知咧？因为我上次大家即系食饭嘅时候收帖嗰晚咧，咁仲有讲起啲小朋友啊，即系话去边度读书啊，咁样讲到好开心嘅。咁所以嗱，当时咧，其实我冇谂过就啊，原来即系而家你处理一个咁样嘅即係问题感情嘅状况系咁样。咁但係其实即係亦都讲真啦我即係感觉啊有时候你身边有一个假设系朋友先啦咁佢系扮緊即係可能离婚咁。尤其是我觉得啊有时候女士嚟讲嘅话佢扮緊离婚呢通常我觉得已经系諗清諗楚啊。即係有时候大家又使唔使太过煞有介事呢即係当事人其实嗱我后面我即係有同佢倾嘅时候佢话其实我真系冇乜嘢嘅可以照倾嘅。咁样样，因为我真系唔知道发生咩事啊嘛。咁只系佢就啊，其实我真系唔介意讲嘅。不过咧，即系会唔会惊喺呢啲场合咧，即系讲起呢啲事唔系几好啊，唔系几老礼啊咁。咁于是乎啊，系嘅，系嘅，系嘅。咁我哋不如即系可能搵一晚食饭出嚟再倾过啦咁。咁、但系喺席中我哋倾几句咧，即系都意识到原来咧，都真系系我即系上次收帖食饭，即系之后。 原来先至系佢同佢老公咧有咁嘅决定嘅。咁亦都系正值可能系2018年底啊，2019年头嘅时候咧，可能佢有一个即系好大嘅决定啦。咁所以我都系谂啊，其实都系、哦，有时候即系一到即系一年将末啦吓、啊，即系新一年准要开始嘅时候咧，大家会唔会都好似真系好似阿青头先讲啦，啊将啲关系大扫除一下，有啲嘅旧嘅关系或者即系想有啲系改变嘅时候咧，就当下咧就做一个决心，就系、是、想要一个改变咧咁。 但其实我觉得咧喺大时大节咧有重要事，即系喜事当然好开心啦，我都几怕咧睇到一啲唔好嘅事嘅，因为正值我有个朋友咧，女仔朋友咧，佢就喺除夕当晚，咁佢就出咗一个面书嘅贴文，因为佢同我嘅性格咧都几似嘅，就系即系大大小小嘅生活事咧都好中意炫耀佢嘅另一半，即系啊佢锡我噶，买好多礼物俾我啊，咁间唔中我都见到佢喺面书嗰啲放闪啦，系啦，咁但系佢最近咧就喺除夕当日咧出咗个几句嘅贴文，佢就话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当他决定离开，如果爱他挽留过后，不管多么不舍都要勇敢地放手成全他。咁张相系一个人企喺度拨住头发，即好似好轻叹咁样嘅一张相， 系咪有 sponsor 啊？ 图文不符 啦，水广告嚟噶， 系咪图文不符啊？ 但系其实嗱，因为咧佢呢几句文字虽然好简短，但我真系好 feel 到佢嗰个感觉系好失落，特别喺大时大节，大家都普天同庆去迎接新一年嘅时候，佢就突然间宣布自己，哎，我回复单身。 不过咁佢系宣布自己啫，未必系当日分手嘅，即系我谂应该都系已经分咗一段时间啦，唔知几长啦。咁但我谂应该接受咗现实噶啦。 系，但系嗰段酝酿嘅情绪，嗰段时间，同埋即系当大家由圣诞节开始都好喜庆啊，好开心，一对对嘅相放上。面书嘅时候，即系我见到佢应该系会啊睇到咁多贴文，而自己又不能够去即系 post 一啲有关嘅情侣相，嗰种感觉系真系特别难受啲嘅。 哇！我又好想问啊，因为你话呢一位嘅朋友同你嘅性格好似中意放闪啊， 有 晒另一半啊嘛，咁、即系 let's say 啊 touch wood 咁先问你啊，即系如果你真系 就啊， 唔系即系唔系我真系唔系我真系想问一下，如果 let's say touch wood 啊吓，你又系分手，正值又喺啲大时大节嘅话，你会唔会照样地都会出个文，即系？同大家公布话，哎，我已经回复单身啦，你会唔会做一件咁嘅事先？ 会嘅，因为我都觉得，既然我冇咗另一半去 support 我，我都要大家查个存在感。 系 啦，喂，大家你可以嚟揾我，即系叫做等大家都可以关心一下我啦。系、 哦，因为咁、我又觉得其实呢一件事又唔算系太伤感啫。即系正如你讲，即系嗱，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就系话啊，咁我当我已经揾到另一半嘅时候，我又可能即系啊晒张相啦，有时候嗰张相。懒系好即系转弯咁样样咧，婉转地表达出嚟啊！例如话唔知即系只手指尾电到你嘅手指尾啊，喺个角落头张相嗰度咧，其实影紧咧扮影杯咖啡嗰啲咁样样咧。咁你嗰个系一个公布系开心啊，但系有时候你调翻转谂，回复单身可能都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噶嘛。即系尤其如果两个人喺埋一齐系好唔开心嘅话，咁当你终于可以叫做即系解脱啦啊，我处理到呢一个嘅问题啦，我哋。大家可以和平分手的话，其实都几值得即系大家去叫做放心啊，又或者系甚至乎可以同大家讲声，即系好似头先我讲话，我回复单身啊，以前有兴趣想 approach 我嘅异性，而家你哋有机会嚟啦，咁样噶嘛， 机会嚟啦， 吓、即系会唔会系咁样样嘛？不过我谂阿青嘅性格应该就唔会做呢啲事啊，话 我真系唔会，唔系即系我。我以前会咯，读紧书嘅时候， 即 系 你读紧书嘅时候，你嗰阵时候冇呢啲咩互联网， 即系你系冇互联网，但系你会不断同身边嘅人讲噶嘛，即系你等于你而家 po 上网，等于你亲口同人讲嘢。 我又真系得意喎，呢一个我真系冇试过，即系因为你即系。分咗手之后回复单身，你会周围同人讲就，我分咗手啦，我变翻自己人啦，咁样样噶。 咁可能嗰时太细个，亦都好儿戏啦。 点讲咧？我好想知道、 啊。好 casual 噶啫， 我分咗手啦，你分咗咩啊？ 或者真系翻紧学嘅同学啦，就唔会系啲好无聊，即可能 hi bye friend 嗰啲就唔会嘅。咁、你都要同佢哋讲噶，你咪好平淡咁样。 我分咗手啦， 咁样样啦。同埋通常我讲得出呢句嘅时候咧， 就冇事噶啦嘛，应该。 即系我已经系应该系即系平复咗好多。我才会可以讲出来的，如果不是我就会一讲就会喊那些来的。所以就 是。我分了手了。 平复了才会去公布出来咯。但我觉得很有趣的，因为现在互联网的世界真的很奇怪。就像刚才 Abby 你这样讲，你就是如果即假设你真的有这样的事发生的时候，你就会 即可能摆上网就公布你自己回复单身啦。但系咧，我试过有一次咧，即系冇任何意思，即系我同朋友聚餐，而嗰餐饭我啲朋友咧都系已经结咗婚生晒小朋友，咁佢哋就带埋小朋友出嚟啦。咁我就影咗一张相，就系、即系影住佢哋，我哋大家一齐食饭，但系佢哋都好忙，要照顾小朋友咁样样啦。咁我就写咗一句，我就话。当你到了适婚年龄，你吃饭的饭局就会变成这样的局面，这样即大家在凑小朋友。而其中呢，我们有个同事即其实都是朋友，他 就留言给我，他就说你这样是不 是暗示你要找、啊、他怎样形容呢，我忘记了。 即是他大概就告诉你、啊、你是不是都要暗示找一个另一半呢、啊、 他就说 你这样算不算是公开找男朋友，是即是这一句。接着我就说蛤，然后我是完全是没有这个意思的，我只不过真的觉得而家去到咁嘅状况，大家都生晒嘅时候，你会觉得个饭局好搞笑，因为系冇人得闲食饭嘅，即系除咗我之外， 你自己仲系好安然咁样食饭。 咁跟住我即刻谂，咦死啦，会唔会即系佢咁样谂，会唔会好多人都要都系咁样谂嘅咧？咁就唔觉意咁样，会唔会大家都要我好，即系系因为咁样而去间接想识到一个男朋友咁样？跟住我嗰一刻就会觉得，哇！而家喺网上面讲嘢真系要好小心。 会唔会其实你唔了解你自己，你潜意识真系想识个男朋友啊？ 但是好，我不知道，因为其实我本身真的觉得这样的局面是很搞笑啦。但是原来真的你知道文字的东西是不同人看也都有不同的解读啦。所以可能原来那个 Abby 有这样的事发生的时候。 我觉得不关你的文字事啊有时候你给人的感觉呢很渴啊。即是呢所有的朋友见到很明显他又想要啦，喂有没有啊，有没有人介绍给阿青啊，不是他又不开心的咯。 同埋那张相应该影到阿青的样子很酸啊。即是那些有些这么 幸福。那张相是影不到我自己的。 就是因为影不到都 feel 到你算啦，你明唔明？ 我覺得身邊有好多好似烏嘉倫同埋 Abby 你呢啲人咧，就會覺得 係、啊、 即 係啲 叫咩啊？皇帝唔急太監急啊，就會係咁覺得啊，佢、哎、有需要啊，俾佢啦。 我從來都冇幫你急過。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 在我哋人生入面咧，有啲嘅经验好珍贵，但系你又讲真嗰句咧，唔系好恨咧，要系要好有丰富嘅呢一方面嘅经验就咁啊。讲紧嘅，尤其就系分手啦，即系当然即系有时候咧，分手一次咧，系的确会令一个人成长好多嘅。咁但系喂，虽然系就系咁话啫，但系有边个就话咁我分手多几次啦，令自己即系吓更加变得成熟稳重咧？嗱、真系得。得意噶，我有啲嘅朋友咧，佢系会视每一段嘅关系咧系自己一个成长嘅里程碑，因为佢觉得我可以同唔同嘅人一齐咧喺佢身上会有唔同嘅学习，所以咧佢真系每一次咧佢好似抱住一个上堂嘅心态去拍拖， 咁好惊喎。 咁而咧佢分手嘅时候咧，佢系唔觉得佢好痛嘅，即系佢好洒脱嘅，甚至乎我哋身边啲朋友咧都会怀疑哇。究竟你是不是即是中意噶？系咯，因为洒脱多个位置就是佢好似俾人嘅感觉咧系唔觉得可惜嘅。 当一个学期毕业啊，系嘛？ 或者一个上咗一个短期嘅课程咯、嗯，你可以。 会因为佢用咗呢个嚟做藉口咋？ 嗱呢一啲嘢真系即系有苦自己知啦。当然即系嗱，佢咧喺我哋心目中咧，我都觉得佢系一个几逞强嘅朋友嚟嘅， 男定女 噶？女仔嚟嘅。咁啊，佢系一个几倔强，即系你好少见到咧。嗱，头先你都讲啦，例如。话哦，当你分手嘅时候，即如果你完全放低咗嘅话，你都可能可以好平淡讲出嚟。但如果稍微未放低嘅话咧，佢都会即系忍唔住会想喊啊嗰种咧、嗯。但 系分手嗰个痛系你随时都喊得出噶嘛？ 因为嗰个分手 嘅话，嗱， 因为嗰个分手嘅痛，就算你系非人嗰个都好啦，即一当你触及到，哎呀嗰种即唔舍得嘅感觉咧、嗯，就好自然都忍唔住可能会有啲戚戚然咁样。但系喺我呢一个嘅即女仔朋友身上面咧，你从来都感受唔到嘅，即系佢直头系倔强到咧，你好少见到佢即系好似好难过嗰一面咁。咁但系即系讲真，你话喺分手嘅过程入面咧，有时候系的确可以避重就轻嘅。即系嗱，有一啲如果你处理得好好嘅话咧，基本上就。 即係又唔可以話無痛分手嘅，咁但係造成嘅傷害可以好低啦。咁但係有一啲咧，當你如果處理得唔好嘅話咧，咁就唔單止係會令到大家好深刻啊，甚至乎係做唔翻 friend 啊。我記得我哋之前曾經講過嘅，即係好似例如話阿青咁樣，好似你之前你話分手，你通常你都同嗰啲前度係做唔翻朋友噶嘛？ 係啊，我係做唔翻朋友噶，我而家都係。係 嘛？嗱，我自己咧就有啲都仲可以做到翻朋友，但係講真，你話做翻朋友。 都是很久之后的事一晚。 同埋都不是说真的好像以前即是识那阵呢那种的朋友关系。 都是点头之交 的。同埋大家 claim 就话 claim 朋友咯，但是喂讲真，当你闷啊无聊。 对 啦，当你闷啊无聊起上嚟的时候，你会不会找他吃饭啊？你都不会的啦，你找都找其他人，你觉得哎都不要搞他啦，可能他有自己的生活那些咁。咁但是呢即是我身边有些朋友呢，他即分了手之后呢，同另一半呢都真的做到 friend 的。亦都有见过，我都好佩服嘅，因为咧真系其中一个我身边一个男仔朋友，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遇上一啲咧，就系佢分咗手之后，同几乎咧吓，又唔敢讲全部，但即系几乎咧大部分嘅都做得 friend， 而且嗰种 friend 咧系真系，例如话有时候咧会约出嚟，可能食饭嗱，未必系单独嘅，即系大家朋友即系聚会嘅时候，搵边个边个唔紧要，我帮你搵啦咁样样，佢会主动去走去做联络嗰个人嘅，亦都唔介意打俾前度嘅，而甚至乎咧佢之后结婚啦，真系有一台咧系真系几个前度坐喺度嗰啲。喂，真系噶、哦， 好惨啊！咁佢而家个老婆咪好惨咯， 又唔 佢老婆知唔知嘅先？ 咁呢一层我唔知道，但其实个老婆都知知地嘅，即系都知道咧，就也系有边一啲，即系佢哋而家 so call 嘅朋友咧、曾经即系佢哋之间系有一啲嘅即系关系嘅，咁都知知地嘅。 敬酒嘅时候真系好正啊！一围十二个一齐敬啦，现任同埋前度呢、這个画面咁壮观咧。 喂，但系即系我有问过佢啊，点解即系你可以 keep 到嗰啲 friendship 咧？咁我发现咧，即系佢可能分手嘅时候咧，嗱佢做嗰一样嘢就系佢又好有耐性时间去同嗰个另一半倾，去俾佢知道咧，就系我哋唔夹嘅。 佢系咪冰嚟噶？ 边个啊？你讲一啲 全部前度都系当佢冰嘅？ 唔系啊，真系有讲嘅，真系呢一个男仔真系真系即系。即係好識得同女仔溝通嗰啲啊，咁咧而當佢去分手嘅時候咧，雖然佢會好有耐性去講，但係咧佢又好決斷嘅，即係有啲位咧，佢覺得我唔應該俾任何嘅幻想你啊，令到你會覺得我哋仲有機會喺埋一齊咧，佢會講得好清楚嘅，適當嘅時候咧，佢會俾大家一啲嘅空間，但係又未至於去到就係好絕情嗰種。咁啊，我都喺度諗下，究竟係咪因人而異咧？即係講緊因人而異係除咗提出分手嗰個當事人之外啦，甚至乎可能係即係被分手嗰個啊，即係你都可能要對症下藥，睇下究竟佢係咩性格。有啲咧，你有得同佢傾嘅，有啲冇得傾噶嘛。有啲真係癲起上嚟嘅時候，可能又唔知點樣要要挟你啊，又甚至乎又唔知點樣樣要即係跟住你啊、纏住你啊，各花各門嘅都有噶嘛。 好驚呢啲嘅，我曾經有個朋友真係遇到咁樣嘅另一半，佢哋而家結咗婚， 即係分唔到。 係啦，因為我哋中間都有。即系倾过好多次，就其实佢都有谂过好多次要分手。咁、但系就系因为佢每次即系想讲就都未讲嘅时候，即系佢嘅另一半已经即系作出一啲好 异 常嘅行为，系啦。咁仲要即系其实都讲出口噶啦，即系话即系如果我哋分开，我都唔想做人啦之类嘅说话。咁、一路搞到我呢个朋友都。唔敢同佢分手咯，咁佢哋而家已經結咗， 但都好幸福嘅， 幸福嘅，唔敢代佢答。 喂，但係我想講咧，即係譬如啱啱阿 Candy 講咗話，喂，其實咧即係分咗手之後咧，譬如就算呢個口幾叻啊，你同翻即係被分手嘅人傾偈，咁都要對方肯傾先得㗎。因為我曾經咧真係咧有諗過點樣同我嘅 ex 傾嘅，但係最後個結果係點咧？轉頭翻嚟講。 樂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嗱，头先嗰次咧就讲到话啊，就算分咗手，系咪都可以做到朋友呢？我真系曾经有谂过。 同呢个 X 做翻朋友嘅，因为咧我过往即系几次嘅拍拖经验咧，都系同啲另一半做唔到朋友，我就觉得哎好嘥啊嘛，即系识一个人，好似拍完拖之后就好似冇识过，即系有 噶啦。 唔系有时候依家可以 recycle 噶嘛，唔好浪费啊。 咁但系识多个人都好过多一个敌人啊嘛，啱啱先？ 你都话知道你树立咗几多敌人咧？ 所以我就唔敢拍太多次拖啦，所以因为咁样系啦。咁我咧曾经咧有好努力同一个 ex 去维持翻个友谊嘅关系，因为点解咧？咁啊，当时分手咧，我哋都系一个唔系咁好嘅 ending， 就系嗌交收场。即系我又话佢冇用啊，搵唔到钱啊，你成日咧。 其实咧，有时候你收口咧，你讲少句咧已经帮。帮到好多忙噶啦，好多时候。 嗱，咁但系嗰阵时 自己嘅问题咧， 嗰阵时年少 冇到钱，开头你又拣佢。 唉，咁一齐嘅时候咁啊，大家激情啊嘛，咪先系啦。 激情过后， 激情过后要面对现实生活就出事。 呢啲咩咧？呢啲咪叫赵元松咯？讲完啦，已经系。 呢位唔好乱讲， 系啦。即系收咗啲名牌嘢之后，就即刻可以离去啦。 系啦，即系佢又话大花童咁，我又话佢搵唔到钱咁样，即系大家就唔系一个好好嘅气氛之下咧，就即系分咗手啦。咁啊，事隔咗五六年之后咧，咁我有一次就喺个互联网上面咁啊搵得翻佢，跟住之后我见到佢，咦，而家又做咗啲公务员啦， 发咗达啦， 有靓仔组，即系 等于 recycle 循环再用啦。 系咁啊， 系啊，环保啊，而家可以作为公务员嘅你应该支持环保噶。 嗱，咁我就真系纯粹友情嘅角度咧，就谂住同佢打个招呼，就话啊点啊，即系最近好耐冇见到我，你记唔记得我系边个 ？Sorry， 你边位啊？ 好衰啊！大佬乌加兰，你个个个都似你咁啊！ 如果我系佢，我一定咁疯啦。Sorry， 你边位啊？咁 因为嗰阵时咧个即系通讯嘅软件咧有我个样嘅，所以佢应该系认得我嘅，系啦。 跟住认到都扮唔记得啦。哇！你个样咁样样，我有啲面善 咯。可能直接 block 咗。 哇！懵衰啦！喂，我已经放下身段咁同佢倾偈啦，系咪先？跟住之后咧，嗱，譬如即系我而家38分同佢倾偈啦，佢系41分咧先回我一句。即隔咗咁耐，然之后回啲乜嘢咧？咁我谂住佢会打一啲句子啦，点知佢净系打咗 hi， 跟住咁我就话：哎呀你好啊，我系阿边个边个，你记唔记得我啊？跟住佢话记得，问好，咁点啊？问好。跟住咁我就觉得点解？ 唔系，问一先，记得问好啊，记得系咁样嘅语气，唔系记得咁喎。 系啊系啊， 记得 即系佢 点啊？系好客观形式咁样样嘅。 好似好怀疑，咁我明明都见到你张相啦，你问我记唔记得，即系我估系咁嘅意思啦。 哇，你真 系 好正面，你咁谂嘢。 系啊，不嬲都好正面。 Abby， 冇俾啦，块面啊 ，Abby。 跟住咁啊，经过都好好奇，点解个语气会咁冷淡嘅咧？跟住我 冇语气嘅，根本 问。咁我自己谂多咗得唔得啫？系啦，跟住之后咧，咁我就再。话啊，其实我见到而家做咗公务员，点啊？生活会唔会都几好啊？最近点啊？跟住佢已经冇再应我啦。 喂，你都几直接，我觉得你真系讲错嘢。 完全系咧冇，与呢个喂嗰啲叫咩？ 咁耐冇 语言嘅艺术真系好冇咯。 喂，唔系，即系咁耐冇见，生活如何呢啲唔系必须。 我见你做咗公务员呢一句想 点 样？点 系我见你已经做咗公务员？ 即系我一直都有关心佢啊嘛，系好好啊。 你最近点啊？会好啲啊？ 同埋个感觉系咩？感觉就因为佢做咗公务员， 所以 你先知 approach 佢，因为等于咩咧？就好似有人如果中咗六合彩嘅话，你就走去同人哋讲，又系呢个前度嚟嘅。喂，你最近中咗六合彩、啊，生活点啊？我好得闲啊，得闲又出嚟食下饭啦，即系嗰种嘅感觉、啊。我而家系 错晒成件事， 因为你头先你讲话，诶、哎，有一个前度啊，即系我特别系好想努力去维系翻朋友，我最想听个 part 就系你讲嘅努力会喺边度，系咪简简单单呢几句嘅问题先？ 唔系，咁我就系因为我有曾经同佢讲过嘢，即系喺我未揾翻佢之前，我都有同佢即系可能喺其他嘅平台 send 个信息俾佢，即系你最近点啊？咁佢都一路冇应我嘅，咁我都觉得系咪 冇用啦？ 咁我就觉得系咪个电话 number 错咗，我 send 错人，所以佢唔应我咧？因为我识佢，佢应该好有礼貌嘅。咁直至真系我见到一个其他嘅平台有佢个样，咁我肯定系佢啦。然之后咁我再 hi 佢。咁佢认我，咁即系佢冇认错人啦。咁即系大家都应认 Ivan 嘅时候，我再问佢：咦，你最近点啊？做咗公务员，咁即系我话俾佢知，其实我一直都有即系跟进啊，关心你嘅状况噶嘛。谂住即系我做咗咁多功课，你系咪都认下我啦？点解佢唔认我 ？Abby， 你有冇谂过，其实嗰一个 系佢而家个女朋友或者老婆咧？ 唔系，我觉得唔关事，我觉得系摆到明，根本就原本一路都唔想理佢噶啦。 咁会好过啲。 诶，一路咁多年都唔想理佢，但系见哇呢一个女子咁烦，好啦，即系再三咁样 send message 嚟，咁就即系应下你，睇下你讲啲咩。但系点知即系开口及着你嗰啲咧，咁啊即系哇，即系都 O 晒嘴，都唔知点应啦。因为认真你问我，其实因为嗱，讲真嗱，第一句复你 hi， 我觉得好正常啦。咁第二句你话啊，你仲记唔记得我啊？咁样样 ，OK， 咁佢其实嗱，我当冇语气啊，就咁纯粹解读记得。点啊咁样样，咁嗱都讲到明啦 ，OK， 你无啦啦 message 错嘅话，一系就有啲事嘅啫， 系， 咁啊，咁就表明你嘅来意啦，咁样样，即系你第三句都仲系讲埋啲废话，我真系唔知再点样同你沟通落去， 咁咪倾下闲偈嘛，谂住， 唔系，咁但系点啊？咁跟住后屘就即系呢一件事就不了了之咗啦， 系啊，不了了之咗，因为我再问佢嘅时候，佢都系唔复我咧，咁我都觉得。咁算啦，人哋都做到咁，你都无谓啫，搲烂块面，继续都死缠烂打啦。 咁你唔系好努力啫，你讲到自己好努力，话点样样去挽回啊，或者同佢做朋友咁样。 咁都要对方肯愿意同你沟通噶嘛？但系你啱啱口中你嘅朋友就系 愿意咗啦，已经讲咗两句，你好明显就系令到人哋 shut down 啦，大佬啊！ 多谢晒。 唔系，但系我即系觉得有时候咧，即系做唔做得翻朋友，都真系好似阿 Abby 讲话系睇双方嘅，即系你喂，有时候呢啲嘢系真系不能够。强求，即系我成日都讲噶，你同一个人分手嘅话，你第二步谂嘅就唔系谂究竟第时做唔做得 friend， 即系做唔做得 friend 咧，真系后话嚟嘅。前提就系你能唔能够即系喺尽量唔伤害得对方太深嘅情况之下，可以大家即系各自展开自己嘅新嘅生活咯。呢一个我谂先至系大家应该系最需要先去谂嘅一样嘢。咁所以我即系成日都喺度谂啊。通常如果你同对方分手嘅话，我唔知啊，大家都可能有分手嘅经验啦、你哋通常系选择一啲点样样嘅模式或者方式去同对方去讲呢一样嘢呢，即系你系会约出嚟啊，三口六面讲清楚啊，会唔会话甚至乎仔细到又要搵一家唔知点样嘅餐厅啊，要喺一个唔知点样嘅时间之下进行啊。 分手都咁讲究？ 有啲会㗎，有㗎，有啲会㗎，即系因为喂讲真。 我觉得处理唔好嘅话咧，个后果可以好严重。 系啊，其实因为有啲人即系甚至乎连餐厅都未必谂噶，即系可能话不如喺可能大家有去过啲咩公园啊？你知曾几何时我读书啊，读中学嘅时候都系噶啦，有好多即系所谓分手嘅热门地点就系咩咧？话说某人屋企楼下公园啊嘛，即系通常呢一啲咁样样噶嘛。即系跟住后屘我问点解嗰啲位啊？因为如果喺餐厅嘅话，万一佢发起浪起上嚟攞杯水泼你嘅话，咁咪自己好淤。即系有呢啲咁样嘅谂法啊，当时啊好幼稚噶吓。咁嗱，但系有一啲就可能。直头系即系我唔想即系当面大家面对面去讲啊，因为通常都会系变咗你分手咧，最后尾系咩咧？就系、是、问究竟个问题喺边度？而佢觉得我分手就系想分手，有时候唔系想解决个问题，因为佢觉得分手就系解决个问题嘅方法。 冇错。 但系有啲人就会觉得唔系啊，你话俾我知究竟我哋之间有咩问题啊？ 我改啊， 我改啊，咁样样，即系佢就会觉得其实唔系嘅，即系。分手唔系解决嗰个问题嗰、那个嘅方法，咁啊佢就 我已经唔爱你啦。 嗱，咁当然就唔想就系大家喺度拗啊嘛，慢慢就本身想讲分手就变咗喺度闹交又，咁、所以佢就可能选择就我索性唔面对面讲啦。有啲咧就即系而家就通常就普遍啲，可能就系 send message 啊，系、啊 message 讲啊，我甚至乎听过有人话留口信添。即系嗰啲咧， 咁冇诚意。 即系唔系电话口信啊，即系你变咗系嗰啲，系啊 voice message 嗰啲啊。即系跟住后屘，佢咧系因为佢又系真系好唔敢面对嘅。佢就咧系留完嗰个 message 之后咧，就封锁咗对方。咁对方系复唔到自己， 哇，好惨！ 单方面提出分手，等佢自己消化，等佢自己沉淀之后就唔理啦。咁有我都见过嘅。咁嗱，有一啲咧就系、是、无端端就疏远咗噶，即系咧，可能咧对上一次系大家仲系平常咁样样出街食饭做情侣做嘅嘢啦，当然已经其实系即系变得好平淡噶啦，佢哋嘅关 系。咁可能两个人都系不了了之嘅。 系啦，两个就不了了之，就系、是、突然间嗰次系忽然之间成为咗最后一次出街，跟住后屘咧就冇揾， 我唔得咁样。 跟住就系大家即系变咗，好似默许咗大家已经系回复翻朋友嘅身份咁样样啊。咁啊，即系嗱，你哋 自己可能开始嘅时候都系咁样， 系 即系大家默许咗就、原来一切。 即系冇一方系讲过一齐咁样， 咁又唔系 分手先会咁样噶。 分手又好似真系佢哋分手同喺埋一齐又真系唔同，喺埋一齐嘅时候又真系做得几 official 喎。听佢哋讲翻，但系分手嘅时候咧 ，official 就系好似即系觉得唉、哎，大家心照啦。有时候啲嘢唔使画公仔画出肠咁样样，即系大家都知道啦，有共识啦。咁反而好似几和平咁样散去咁样。但系 我唔中意呢只噶我，因为我唔知阿清系咪都系同我同一个谂法，就系、是、我觉得你就算你完咗段关系都好啦。最紧要清清楚楚，即系你唔好要我估究竟我而家个状态系点咧，系咪分咗手咧？即系我揾唔揾你好咧？咁究竟系咪个情人嘅关系？即系我好多问号啊！既然如果你系唔中意我嘅话，咁你直接决断啲同我，我唔中意你啦，分手。咁我起码得个好清晰嘅答案咯。 好，咁啊，转头翻嚟讲下啦，究竟分手啊，即系分手呢两个字点样讲啊？即系对一个男仔或者对一个女仔嚟讲，听落去都唔会好舒服噶啦，但系稍微舒服啲。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好，究竟分手咧有啲咩嘅技巧注意咧？嗱，咁我自己即系都同一啲嘅朋友咧有研究过嘅，即系男女都有研究过嘅、嗯。其实我觉得咧，有时候当面讲咧系好嘅，即系因为大家起码清清楚楚咁样样啦。咁而我都觉得咧，分手要讲嗰阵咧。是不能够呢是拖太耐嘅。即係个过程喺讲嗰个过程啊、 嗯、 有少少系要系速战速决，但系亦都要系表达到自己需要表达嘅嘢。咁呢嗰个时候呢我就即係大家都有諗过啦，头先有讲过就啊其中一个可能会分手嘅地方系唔系一啲类似系餐厅啊或者系 cafe 嗰类呢。咁如果你系选择要咁样去分手，因为真系有时候一个人你当你分手唔开心嘅时候呢有啲嘢飲下嘅话呢係可以稍微令佢舒缓一啲嘅。当然你会不会諗话驚佢陪你会真係会㗎。 不停揸住个杯 都飲唔落啦已经。 吓， 如果你好 伤 心， 唔系 嗱，咁我又真系唔系，我认同乌嘉伦，即系譬如乌嘉伦同我讲分手，咁我已经好嬲啦，即系我想搵嘢掟，搵嘢发泄，咁我有杯捻下都好， 系啊， 即系只手唔知摆喺边噶嘛，有时呢啲位好尴尬。 系啊，咁咁我嗰阵时候咧，即系同一啲嘅朋友啊，即系归纳咗啦，其中一啲我觉得可以参考嘅方法系咩咧？就系、是、如果你系谂住同嗰个对象咧系分手嘅话咧，系去一间餐厅咁样先算啦。 嗯， 你自己是提出那个人的话呢，你最好是早啲去。即是早到呢，甚至乎呢你已经是坐低咗，你嗌咗你自己个杯嘅嘢飲。之后对方嚟到嘅时候佢要嗌嘢飲㗎嘛。咁呢就佢嚟到嘅时候呢你就先问下佢你要嗌嘅嘢啦。咁跟住呢喺佢等緊啲嘢嚟嘅过程嘅时候呢就去讲啦。 哇。 嗱咁啦，当你讲完之后呢你 即刻走啦， 系啦，真系嗱，如果 仲要个对方埋单，哇， 唔系 嗱， 唔系，其实钱嗰样嘢咧，你可以摆低嘅，即系嗱，又唔使话去到，即系我觉得嗰个时候都唔系计钱嘅嘢，但系你照计你都系可以摆低钱嘅，你咪话呢一餐当系我定系点样都好啦，总之、就 是、你唔好怪 Abby 啦， 即系 佢个脑一直系对钱好紧要 嘅，即系嗱，唔好谂钱嗰 part 先，但系意思就系话，当你讲完啦，讲完之后你表达完啦，咁佢嗌嘅嘢咧差唔多嚟，咁通常佢知道嗰啲状况，其实讲真的，去得嗰个嘅气氛同埋嗰个嘅即系环境，你大概都知道究竟点解今次大家见面系为乜噶啦。咁咧，当你讲完要讲嘅嘢，好摆低要摆低嘅嘢，跟住你就走啦。咁你走咗之后咧，其实佢系可以自己静静地咧去消化你讲嘅嘢嘅。咁我觉得咧，嗱，的确我个人认为啊，归纳出嚟咧呢一种嘅方法咧系稍为恰当一啲嘅。嗯，我覺得啫，咁嗱，但係如果你話相比起，即係有時候有一啲嘅朋友，即係話真係我選擇係要喺其他地方去，即係大家見面去傾呢一樣嘢嘅話咧，都有嘅，即係我唔知啊，有啲人咧就會選擇咧係喺一啲咧大家有回忆啊， 嗯、 有经历嘅地方咧，去讲嘅， 痛多两钱添呢啲位 啊。 嗱呢一个我谂就真系要睇翻你嗰个对象系乜嘢嘢啦。即系因为其中一个我即系听过啦吓，佢哋话系 work 嘅一个原因系乜嘢咧？就系、是、 我记得是个女仔同个男仔讲嘅，呢个系调翻转嘅。个女仔想同个男仔分手，跟住咧个女仔同个男仔咧就系、是、去翻佢哋唔知第一次约会，好似系类即系唔知点主题公园啊嗰啲咁样样啦。咁真系有少少似嗰啲电视剧嗰啲剧情咁样样啊，就系咧当好啦，大家坐低咗玩完啦，咁跟住后屘咧就即系讲翻就系话，其实即系一开始啊个女仔带翻入去个主题就系、是、追溯翻曾几何时你唔系话想我开心幸福嘅咩咁嗰啲，真系去到嗰啲位、啊。咁嗱，而嗰个男嘅其实。我谂佢因为都知道，我唔知啊嗱，即系听翻，亦都我其实都识个男嘅，佢可能都觉得自己都唔能够带到开心俾呢一个女仔啊。 嗯， 咁所以佢又系即系自己最后屘都好自觉地就算啦，咁好啦，祝你幸福啦，即系嗰种嘅感觉咯，系。 好惨啊！咁佢下一次拍拖咪唔想再嚟呢个主题乐园咯？咁之后嗰另一半都好惨、 啊。我就想问你哋会唔会呢，因为如果真係假设发生喺我身上。 唔会咯，呢啲拍拖圣地我唔会揀咯。 唔会，但如果发生喺我身上我又会觉得。 咁你每次之后去返你都会諗返起呢件事㗎喎。 但我又觉得係一个回忆囉，我又唔会因为咁样觉得触景伤情咁样。 除非你哋大家真係好和平咁样就係一个回忆。但如果你係被分手，即係譬如你个朋友系女仔同男仔讲，即係同你讲咁样啦。咁其实你点都会唔开心 啩？所以系啦，嗱，即系如果你个心态就系话我带翻你之后，你谂下啦，有啲分手分到嗰啲又唔知点样刮你啊，要 你 跪低啊啲咁。 分手啦，点解仲要提翻之前嗰啲？你咪想幸福嘅乜乜乜？ 喂， 我觉得呢啲都已经好。好多余啊！ 喂，你讲得系啱嘅，但我想话俾你知，有好多人都真系会嗱，调翻转，有啲人想唔 拍紧韩剧啊，当自己 嗱，有啲人想唔被分手， 要讲对白 嘅，因为有啲想唔被分手嘅，都系讲翻呢啲嘅，即系例如话，当有人同你提出分手嘅时候，有一啲即系被讲嗰个被分手嗰个人，佢都会即刻提翻，就会曾经何时你话点样点样点样点样嗰啲，仲咁对待。 呢啲系分咗手之后，如果你再相遇做翻朋友啦，就可以讲翻。 我问你啦，即系如果作为女仔嘅话，即系假设有人同你提出分手嘅话，你觉得你点样样系最容易剔到嗰件事啊？ 打电话啦， 即系你觉得哦，唔系面对面讲系最好啊？ 如果是他跟我提出就我不想面对面咯、 哦、 但如果是我提出我就会想面对面。 是啊，但就算是我提出或者是对方向我提出我都尽量不想面对面的，因为我怕我情绪未必控制得到，即是可能会有一些丑态出现了。 但我想确保他的安全、啊、即起码我可以看住他，我知道他当刻的情绪，即可能你文字或者电话你不会知道他。 即是怎样，即你跟他分手之后 我送你回家先。 都可以我都话我试过第一次分手是因为我在条街度跟他讲咯，然后他之后冲过马路，是我没想到会有这件事发生。那我那一晚是成晚都追在他后面咯、 哦、 我好害怕、啊、所以我 不想再有这些情况的出现。所以分手真的要很讲究，要度了很久才可以讲出来。 但是你度了很久之后都没有一次成功可以就继续处理得很好的分开。我很怀疑究竟你的度的剧本是那个结构是怎样样的。不过我觉得即是有时候即是讲出来的一样东西最重要是个心意传达咯、嗯。即是如果对方明白你那个分手是即是不是想即是彻底咁样摧毁伤害对方的话，纯粹是即是想话既然大家在埋一起都不再开心的话，你去表达个意愿，大家不如试下展开一个新生活的话，我相信对方都可能会感受得到的。咁当然好像阿青咁体贴咁样啊，关心住对方的安全啊。 是啊，送埋返屋企啊。 是必要的啦。当然就是咪先？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好似 Abby 咁噶啦，想 recycle 咧都 recycle 唔到噶啦。 我唔会好似系咁咯，听讲你做咗公务员喎、啊。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